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春雨，今天身体好了哈？ 好些了， 好些了哈。这个不容易，带病工作。我们今天要聊聊这个足球。这个我打算少说点话。老爷们， 多说点是吧？ 多说点。 说实话啊，我首先得承认，我不是一个球迷。 对，很谦虚你。 对，所以我没有办法理解这次中国足球改革对球迷的意义。我只能以一个对我来说，足球还停留在一个我需要锻炼的时候，可能去操场上跑两圈，因为我踢球的技术实在是很烂，所以对我来说，我就没有办法就是。那么激动或神圣的来看待，或者那么郑重的来看待中国足球的这次改革。 嗯， 所以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说啊，我的最直观的感受是，足球改革能给民生带来什么？会不会 给民生带来什么呢？ 我觉得 研究了一下， 我觉得足球嘛，最初的意义可能跟我的感受一样，是给大家增强这个身体锻炼的这么一个机会和途径，让大家增强身体的素质。所以我觉得足球改革它应该朝着全民健身的方向去改，而不是真正的说 朝着什么时候办世界杯，什么时候拿世界冠军的这个。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的确对球迷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儿。如果中国足球拿了世界杯的冠军，或者中国办了世界杯，那可能对全民族来说都是一种非常自豪的感觉。可是对民生真的有帮助吗？然后我看到这个足球改革的领域里面它有几项，第一项就是要求要建这个足校，然后我当时就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说如果你建了足校，你确定是帮了这些孩子，帮了中国足球，还是害了这些孩子吗？因为在中国存在一个很严重的现象，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家长他们会认为，比如说你让孩子去专门学足球的时候，会认为学文化课是没用的，甚至是学校里在你真的办了足校之后，学生进了足校，肯定他们对文化课的这个教育是非常不重视的，所以这个孩子就只会足球这一项技能。那假如有一天他没有走上职业足球这个道路，那这个孩子他要怎么谋生呢？他可能除了踢足球之外，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 以后都是国家战略了，你会球，你基本上去哪儿都成。 但问题是，足球真的应该提升到国家战略这个层面上来说吗？ 提升到国家战略了，讨论这个已经没意义了，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人家已经把 他。那樊素，我问一下，你愿意你的孩子将来送到足校去踢足球吗？ 他如果真的是热爱，而且我发现他确实是有天分，为什么不可以呢？ 但是你觉得足校这个方式真的是好吗？因为我在国外，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小朋友是送到这个青少年的俱乐部，他们在进行正常的文化课教育，然后在其他的时间再去少年的足球俱乐部来做一个训练，然后逐渐再培养他走一个职业化的道路。 所以就是关键得你得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你不光是硬件，说我给你盖了几个球场， 对， 然后你学校里面你教什么学什么，你以后的路怎么发展，就至少得让人家看得清前面他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发展道路，而不是说我把你一扔进去。我就听过很多，也不是很多，我们同事他就有亲戚，他说我舅姥爷在老家，在那个天津那边，他们就是足球教练，他说我有好几个远房的亲戚，就是因为成绩不好，因为这个舅姥爷他是教足球的，就把那几个表哥什么的就让跟着舅姥爷去踢球。但是你发现吧，就踢着踢着，以前可能就是年轻的时候是身体好，本钱好，但是等人家慢慢的这个身体差不多也该到了退役的年纪，退役之后不知道该干嘛，这可能他就是一个问题。你发现退役之后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岗位留给这些运动员，你别说足球运动员，你就奥运冠军你都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啊， 但是现在国家战略可能不见得会这样，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就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这是习大大亲自拍板必须得这么干。他要怎么干吧，就是我打算跟大家这个简单的分享分享啊，让大家对咱们中国足球的未来要重新树立信心。他有一个目标，要三步走，要理顺现在的管理体制，制定中长期的规划，创新中国特色的足球管理模式。然后呢，这个是近期的。 你听到这句话，你就会觉得这话 不知道该说，不知道说什么，其实不太明白。 对，什么叫做中国式的、中国特色的？ 中国特色的 比如说在足协设立党委，这是中国特色吧，他脱离总局， 对，但 是 在地方足协还有党委，你不觉得这个说实话啊，如果你真的是想把这个足球让它脱离这种体制化，让真正的市场化来决定中国足球未来的走向，那你觉得党委这个东西在足协里设立有帮助吗？ 哎，你还别说，腾讯啊百度啊人家都有党支部呢，就党委这个东西你看你怎么用了，就它不见得它就会怎么着 但是好像我们这儿没有党支部 香港不一样嘛。你再看下面的啊，这个它还有近期中期的，比如说呢要青少年足球人口要让它大幅增加，还要呢说这个职业联赛的组织和竞赛水平要达到世界一流，然后呢叫中期目标呢就是男足要跻身亚洲前列，女足呢要返回世界一流。这个体制改革呢，首先就是足协的改革，要改变它的组织架构啊，和总局脱钩啊，不设行政级别啊，而接下来就是足球职业化的改革，这个就更长远了，说要100年打造这个百年俱乐部，还有什么公检法要合作反假球。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足球里面老是闹腐败，就是不之前不抓了那个男友什么好久之前了，还有什么人才体系，基本上就是说要这个基层去普及，建几万个足球学校之类的是吧。所以我看环球时报他们就引用外媒的那些报道，说中国民间藏了7000个梅西之类的，然后你就发现这才是中国特色。接下来就来了哈，像河南洛阳锦华路实验小学在前天他们就开始练习老师自编的足球操了，网上好多好多照片呢，就手里抱着一球，我看到有的小学生表情也挺为难的，可能人家很讨厌足球，但老师规定了非得要练，没办法。 因为有些人可能真的不喜欢踢足球 是啊， 但是你我现在觉得现在中国的教育体制是一个平均的教育体制，他让不喜欢踢足球的人去踢足球，让真正喜欢去踢足球的人可能还是说 踢不远，可能 对踢不了那么的职业化，他们还是让他你要先把这个素质教育弄好了之后再去踢足球。 所以哈，就是有韩国有人在微博上就吐槽说，哎，贵国这么个改革法我就放心了你发现他很多时候吧他反应快也快，你像这个北京校园足球方案他也要出台了，就是小学每个礼拜呢都会有一节足球课，这是不是意思说体育课之外呢你还要专门去学足球。那如果我倒回到十几年前二十年前我上小学的时候还要上一节足球课，有没有搞错我根本就很讨厌足球，干嘛要让我去练足球。 其实我说我的经历吧，因为你像这个足球课很多学校他高中或者是大学的时候， 而且我还看了那个报纸上写他们就看那个教材就分初级中级什么高级，就是你初级你要学什么技术，中级学什么技术，你觉得 是 怎么回事吗？ 是这样子的， 外国的那些小孩是怎么练球的吗？ 外国不是，但是国内是这样的。因为我大学的选修课是足球，我们这个体育课没有别的可以选，就只有足球。所以我刚才就想说，其实我的这个，我觉得最合理的一个方式就是，你真的把这个选修课多样化。你强调学生是必须选体育课，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可以争议的，因为毕竟是强身健体。现在学生都懒了，也不愿意出去，你不让他强制的做点运动，对他们也不好。那但是问题是你可以把这个东西丰富化，比如说你不要让男生只有足球一项可以选，女生想选足球都选不了，她只能选健美操啊， 对 啊，乒乓球之类的。 你看着这些照片你都觉得这个揣摩上意拍马屁的拍的也太快了吧，他就是为了给拍个照然后上网让大家看到，你看我们立马就响应上级号召。 对，而且你看他这次的改革方案有一个是要加大这个足球场的建设力度，要在多少个地区新建多少个足球场，在年内达到多少一个的覆盖率。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中国的足球场尤其是学校的不是不多，但是利用率不高。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学校不让你去用足球场， 你还得申请啊，什么报批啊。一想到我踢一个球你过这么多手续，算了我不踢了，我跟别的去。 很多时候足球场建在那儿只是为了应付说我要这个学校要评什么样的等级，设施必须要达标，然后我才建一个足球场。但实际上使用率呢高不高？真的不高。第一是老师可能更多的，尤其是在高中这个阶段，初高中这个阶段，大家更多的是投入在应试的教育上，而不是让你去真正的享受课余的生活，让你去踢足球。体育课也就是装装样子。很多时候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啊，当然我之前网友也吐槽说我们那是个小地方没见过世面，确实我只是讲我的亲身经历，不代表这个全山东省是那样子的。就是我们经常会取消体育课然后来上文化课， 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对啊，我们体育课都是被数学、语文、英语老师轮流霸占的。 对，就是你该补课了，好，这节体育课不上了，大家补课。其实我们是真心想上体育课的， 嗯， 尤其是在那个时候，我们那个足球场是草坪铺的，是真草， 嗯， 然后但是为了保护草坪的目的，男生只能打乒乓球或者是打篮球，不能去踢足球， 嗯， 所以这个草坪就是相当于是只是一个放在那儿好看，让大家觉得哦，我们学校真阔气，有真草的草坪。 好，这个是过去式哈，你现在3月16号之后，可能面貌要发生大改变。不过呢，可能关于中国足球，尤其是男足哈，大家还是有一些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失败和惨痛。那在中国足球的这个解说史上，我们等会儿要听到的这条也是非常著名的刘建宏的六大问题，是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国足输了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他呢在电视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可能也可以把我刚才就是我们跟春雨吐槽的那些似乎觉得在中国足球发展不起来的那些毛病哈，他给你概括的非常好。我们来听一下当时建宏老师是怎么说的。 为什么输球的总是我们？可能我们大家老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在这儿呢，我倒想问电视机前的朋友，甚至是如果不在电视机前，你将来有机会的话，你能够去转告，我也请你转告给身边的朋友。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家长，你会让你自己的孩子踢球吗？如果你是一个班主任，你会支持你班上的孩子们成立一个小球队去踢球吗？如果你是一个校长，你的学校里面有足球队吗？如果你是一个市长，你知道你的城市里面有多少足球场吗？如果你是一个房地产商人，你是不是只知道盖楼而不知道给这个小区留下一片足球场？总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中国足球上不去，不是因为这11个人不努力，是因为我们所有人，可以说是所有人都没有把自己该做的工作做好。 他说的对吗？你觉得？ 其实我不太赞同， 嗯， 但是他有一点我觉得是说的对的，就是中国足球之所以上不去，肯定这个是跟全民因素有关。 对， 但是他前面那个六个问题，我觉得他的出发点是基于大家都认为足球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 所以我们应该 世界第一大运动嘛，它也确实是重要的， 放很多精力在足球上，所以它才有这样的6个问题、 嗯， 假设如果你不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你问一个市长你们市有多少个足球场，你觉得他应该关心这个问题吗？ 他可能关心乒乓球比关心这个多，简单说。 我觉得对于一个市长来说，他更多的应该是关心民生， 嗯， 那这个可能是体育总局的局长或者地方体育局的局长来关心的问题。 嗯， 这次呢，当然下了这个文件，可能市长就该关心了。 嗯，好，这个刚才我们听了是刘建宏在2011年的时候，在一场体育比赛结束之后说的这个问题哈。那这次改革方案出炉的时候呢，刘建宏已经离开央视了，他现在乐视体育当这个首席内容官。那我们也今天早上采访到他，来听听他对于现在最新出来的这样一份国家战略的足球改革方案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觉得这份改革方案出炉了，中国足球就有救了吗？三联晚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到三零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在中国，人人都知道习近平喜欢足球，喜欢踢球。你看他跟默克尔的时候也聊，跟威利王子这个见面的时候也在聊足球。楚王好细腰，就是你还是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太快，或者有点怪，就是完全是从最高层 是不是最高层主导的哈，就是而且呢，如果真的是由最高层主导的这么一个改革的话，它落到民间的话，它会不会走样，或者说呢，在各个管理层面上，你就会让大家觉得这是出于对某一种权力，或者说对某一种体制的这么一种敬畏而不得不这么干，它可能会不会从另外一个层面违背了体育，违背了足球的这个本质哈。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疑问了。当然了，现在很多业内人士都在观望。 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现在赶紧去买足球建设相关产业的股票，肯定会涨。 哎，好，那紧接着我们来听听这个刘建宏先生是怎么样谈论这次的足球改革方案的。您对于这样一种足球改革方案，您自己的评价会是怎样？ 我觉得首先这个方案它会体现的比较全面，一定是在经过了一个广泛的调查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50条应该说有很多都是很有针对性的。如果这个方案真的能够原封不动的啊这个被落实，那中国足球的这种面貌一定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那现在有人说，其实尽管改足球哈，但是足球仍然是在一个整个的国家的举国体制里面，就是说他可能不太能够说从他这一块实现完全的突破，就靠他来进行整个杠杆的撬动。 其实关于举国体制，我觉得大家呢要有一个这个客观的认识，就举国体制它并不是一个褒义词，它也不是一个贬义词，它只是一个对一种这种形式的一种定性。在我看来，其实足球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体育项目也好，它有举国体制，它也有市场经济，它是不冲突的。你比如说，其实就我们了解的欧美的一些体育的发达国家来说，它的举国体制不体现在它的职业足球上，它的举国体制其实是体现在它的群众基础上。比如说国家会投入大量的资金，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来修建体育场、体育设施，去培训教练，然后呢去进行一些群众体育的这种普及，那这个就是举国体制。那我觉得这种举国体制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确实是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老百姓他应该享受的福祉。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比如说当这个体育发展到职业体育的那个层面上的时候呢，那再用举国体制进行这种管理，那显然是不恰当的。那么在那个层面上呢，很显然市场经济商品化才是它的主流。 那我们看到这次改革哈，其实方案当中可能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直指中国足协，就让中国足协脱离总局成为单一的社团组织。那这个改变的话，有的地方足协的人就很担心说，如果真的是这样，以后就是和赛区所在地方进行安保洽谈可能都得不到照顾，就是您觉得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些可能引发的问题吗？ 一定会有很多这种细节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这是一个配套的这种改革，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足球的这么一个项目的改变，但实际上是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这样，这一涉及到足球的这种部门，又涉及到公安部门、教育部门、我们的体育部门，再加上我们的财政部、我们的共青团、妇联、全国工会等等等等，其实涉及的面已经相当广了。所以在这次的改革当中才会有一个叫部级联席会议的这么一个说法、一个提法。我想这个部级联席会议在我的理解当中，就应该是能够从高层来协调各个方面的关系，从而呢能够让这个改革呢能够自上而下的得到一种推动和保证。但是呢，自下而上的这种改变能不能很顺利，确实需要我们在实践当中去观察。 有人就说哈，这次改革呢，就感觉这个改革人的观察点在于说，中国足协的体制是真正阻碍了中国足球改革的发展。但是呢，另外有一些观点就认为，其实觉得不是体制，而是因为我们的考核机制出现了问题，就是显得比较的短视和片面。就是您对于这两种看法有没有自己的评价？ 我觉得都不是很全面。 嗯嗯。 把这个中国足球没有搞好，归结在这个中国足协身上，我觉得这太怎么说呢，这太不讲究了，这个太这个就是让一个小小的芝麻的部门要承担起这种天大的责任，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啊，这种判断。 嗯， 那么事实上在我看来，不光是中国足球，中国体育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对体育认识的这种偏差，进而导致了我们在过去的，应该说在过去的30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对体育是全面的淡化，甚至是漠视。我们只在乎的是这种，在国际赛场上的争金夺银。我们对全民的这种体育，其实我们一直是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缺乏足够有效的手段的。如果这一次我们的这种足球的这种改革是基于这样的这种考虑开始的，那我觉得那应该说是中国体育的巨大的一个变化。但是如果说这次改革的目的只是说去申办奥运会，只是说让中国足球成为世界强队，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又陷入到了另外的一个误区当中。事实上关于这次足球改革的这个方案的解读，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都其实缺少了对那四个字的准确的把握，就是在这个目标当中的第三条里边的第一句话是足球文化。 嗯 也就是说什么是足球文化，这个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把握，而不是只看后边的申办世界杯或者中国国家队成为世界强队。我觉得前面的这个足球文化才是后边的这些工作的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这个足球的文化，我们也别谈什么申办世界杯，国家队成为世界强队就更会成为笑柄。 嗯， 我觉得 是 关键的解读其实是足球文化这四个字。 但是足球文化哈，人家一提文化就觉得这必须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时期，甚至觉得你是在刻在每个国人的这个基因里面，你要是有它才培养得起来，要是没有的话，你可能你再怎么用什么改革用行政化的这个手段，你都有点像拔苗助长的这个意思。但光看它这样一份方案，您觉得在足球文化的培养和营造方面它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我觉得比如说从现在的5000所到未来的20000所，再到未来的50000所足球做的学校，包括我们所做的很多的这种基层的这种普及工作，其实这都是在宣传推广足球文化。它的这个工作呢一定是漫长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并没有给这个国家队重返世界强队啊，国家队成为世界强队，中国女足重返世界强队行列，并没有给出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时间点来。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说，反而是说明了这个决策部门至少在这一点上他没有这个脑子发热，不是说我建起50000所足球特色的学校我就马上就能够成为足球强国。这还是需要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进行这种足够的这种文化的这种积累。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足球文化，应该说中国的足球文化是相对比较薄弱，我们不是完成一个由无到有的过程，而是在完成一个由有，但是它是比较弱小，然后我们要逐步把它发扬光大，让它能够强大起来，我们是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比如说我们就以北京国安的这个主场来说，每场比赛都有4万观众啊，恒大的主场每场比赛也都有差不多4万观众，你能说我们一点足球文化都没有吗？ 啊，我们现在的球迷在场上所表现出的那种特点，或者是那种进步，已经极大的缩小了和日韩球迷之间的这种差距。你能说我们一点进步没有，或者说一点文化的积累没有吗？我觉得这个显然不能这么讲。 嗯嗯。 我只是觉得我们的文化，比如某些地方我们可能做的比较好，但某些地方我们就很差。 嗯。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文化的发育，它不健全，它不均衡。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让它均衡起来。首先，我们要从基础做起，我们先要把这个青少年那个。现在给我们孩子一定的自由，让他们能够去享受足球，啊，然后我们才能去谈到我们的足球怎么样的进一步的提高，这种普及和提高一定是先普及后提高。 嗯嗯，您刚才说跟日韩的这个球迷哈，就中国的球迷，他有些还是有他进步的地方，但是还有他不好的地方，能不能具体说说进步的地方在哪儿，具体不好的地方又在哪儿？ 你比如说，我们的球迷现在在场上，这个，比如说北京国安主场的这个围墙，这已经成为了亚洲足坛的一道风景。然后这些球迷们在场上给自己的主队加油助威的时候，他们常常表现的那种气势排山倒海，就是让像卡纳瓦罗啊、里皮这种从欧洲过来的主教练，他看了以后，他也会感到震惊。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肯定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进步。当然，这里边肯定也还有一些不足，比如说我们的球迷有的时候还是略显在这个胜负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的时候还显得不够的达观。那我这儿呢，我其实可以把这个话说的稍微延展一点。就在昨天晚上，在五棵松的这个体育馆。上演的这个 CBA 的总决赛第四场，北京首钢和辽宁队的这个比赛，最后双方的球迷在场外就大打出手，球员也表现得很不冷静。其实，从这点上来说，中国体育也处在一个相对一致的这种发展阶段上，就大家很多事情还需要一点一点的去通过实践，慢慢的去成长。所以，这个。任何一个孩子，他任何一个成年人，他都有自己的童年，啊，他都得一点一点的去长大，他不可能说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很成熟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倒觉得，大家看到这个方案的时候，一方面是觉得他兴奋，但另外一方面自己还要提醒自己一定要冷静，日子一定是一天一天的过的。这个饭也是一口一口吃的啊，这个一口肯定是吃不成一个胖。 好，这个建宏老师说的也挺实在的，后面讲到一口吃不下一个胖子，就说到，哎，中国足球现在如果你跟那些世界足球强国比，应该还是属于童年阶段，按他的意思就说。 对，但是他说到一点，说这个足球文化，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对。 嗯， 比如说你去欧美的那些国家啊，美国除外哈，欧洲的那些足球强国， 别说美国他们就说从纽约回来，你看到大街小巷可也挺多那些踢球的小孩的。 对是的，但是你去欧洲国家，他们那种足球文化其实是非常强烈的。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一点，就是学校的这个足球场，那可能欧洲的国家说实话真的没有中国学校足球场这么普遍，很多学校是没有足球场的。然后但是他们一般都有这个健身房，学校会配健身房，我说大学，然后健身房里会有这种室内的足球场，虽然很小，但是对中小学来说，很多学校他们会这个旁边可能会有公共绿地，然后他们会领着孩子去公共绿地上可能去实践一下怎么踢足球啊等等的，也有一些学校会到这种专业的运动场去租借他们的专业运动场去踢足球，所以其实他们反而是如果在中国来说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踢足球，在中国其实你是有足球场的，只是大家没有把这个好好的利用起来。所以这种足球文化可能是从孩子抓起的，而且他们那时候孩子也是自选的，你可以选去踢足球也可以不踢足球，所以你可以选很多别的东西，不是强制性你就要踢足球，所以我觉得这种多样化上我们也做得很不够。另外他刚才说到一点，说这个改革涉及到多个部委，然后你一听 本来是要把足球改成一个市场化的事儿，让市场让这个民众的意愿来决定足球的这种发展，但是这个多个部委的这个干预甚至还有妇联还有这个等等的，我就会觉得哇，这个改革好像是大动筋骨 的， 对， 牵动面确实也挺大哈。而且可能会有人纳闷说，凭什么就这么多 资源都要放在足球上， 为什么对足球唯独这么偏爱？你像在两会上姚明不就说我很妒忌啊，我们篮球什么时候有这么高的待遇就好。你看这个可能有一些方方面面想不到的问题也就来了，很多很多的细节你要考虑到哈。好，那今天既然我们聊到这个足球改革的话题，当然少不了另外的一些朋友的看法，就是球迷。那等会儿呢也请到我们另一位好朋友，他呢是凤凰周刊的记者，叫马军。他呢从小就特别爱踢球，对于这个足球有任何的动向他也相当的关心。那等一会儿呢我们来听听他，再来讲讲他是怎么样看待这份改革方案的。三立化新闻稍后见。 You radio、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好，马上呢，我们就把马军接到线上来跟他聊聊。马军你好。 哎，樊素你好。 哎，我们看这个，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正式出台，方案呢50多条改革措施，看上去觉得中国足球哈、啊、一定会翻天。你看好吗？ 我是精神一振啊，算是做了一个比较好的政策。实际上咱们这么多年来就是通过行政力量干预足球运动呢，出过很多非常好笑荒诞的政策啊。我不知道二位记不记得，咱们曾经出去过一个头球得两分的政策 啊。 什么意思啊？得什么两分？ 就是因为以前中国队呢是在亚洲是讲究就是身体比较矮小，然后踢球比较灵活的，就像现在的日本。 嗯， 但是呢我们有一次比赛就是跟新西兰比，然后被对方的这种很强壮的身体打得非常吃亏。 嗯， 所以在那个之后呢我们就要选拔这个中锋，选拔高的运动员。所以为了鼓励那个咱们的球队呢，就是用这种高举高打的打法，所以一个头球算两分。 这是在正式比赛里面吗？ 对，我们在70年代还是80年代我们曾经出现过好长时间就一个头球算两分，所以有的运动员单刀的情况下会把球挑到头上然后顶进去。 本来是用脚顺脚就踢进去，他非得弄到头上再顶进去是吧？ 对，就是我们发生过很多这样的很无厘头的政策，但是这次这个政策我觉得是对路的，不能说因为他的行政力量他就不对，我是这样的看法。 哎，那这次哈，您觉得他看上去都很有这个运筹帷幄的感觉哈，中期、近期这个长远的。但是刚才刘建宏他就讲了一下他的一个看法，说其实最根本的在于足球文化的营造上。那这个呢，怎么体现到改革方案里面？我也看了他50条，我感觉比较难。 首先，足球文化呢，刚才我听了这个刘老师的说法，我们的球迷文化实际上是很热情的。中国的足球在中国人绝对符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绝对符合它世界第一运动这样一个地位的。 嗯， 就是没有一个运动能够像足球那样牵动亿万中国人的心。我们从小看乒乓球、看羽毛球、看跳水、自操、举重夺冠，其实的那种兴奋感远远没有中国队踢出一场好球来的那种兴奋。所以这个在球迷的文化里面是够的， 就 是 看球文化。 看球文化，只是说我们现在有没有说让孩子真正去踢球。因为我们有一种这个是比较有趣的观点，就是我们总觉得这个孩子啊没有别的出路了，算了送他去体校吧，送他去足球学校吧，送他去踢球好了。所以呢这个，而且我们之前几年的球员的这种对他吸毒也好啊，打架也好啊，然后这种很这个违法乱纪的事情的这个频繁出现的，让我们很多的家长不愿意送孩子去踢球。 就说现在球员的形象 出路也好，就是踢球呢就和念书是一个相违背的两条路，就是你念书你体育运动就不要想了，你就好好练习。如果你去搞体育呢，你就不要走这个念就是上学这条路了。我们现在整个中超16个队，每个队20多个、30个球员，大概500个球员里面，真正是大学生球员出来只有一个。 哦，是谁呀、啊？ 叫陈明国，好像是这样的一个事，是上海申鑫队的。 嗯， 只有一个是真正大学踢出来的，剩下的全都是职业队啊、运动员啊这样的一个出身。他们可能毕业之后再去进修，再怎么样，像刘翔和姚明都是这样的。 嗯嗯嗯， 对。 而且刘翔、姚明之有几个呢？ 对，能有几个？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是整个的足球的运动员的产生方式和大众是脱节的。 嗯嗯， 我们没有社区联赛啊，我们没有这个三四级、第五级这样的联赛的发展是很不平等的。其实，在国际足坛有一种说法，就是看一个国家的足球水平，要看它第二级联赛的发展水平。 哦， 因为你比如说中超这样最高级别的比赛呢，它可能花钱拿钱就砸出来了，这个国家有钱就可以。包括卡塔尔的联赛，以前就是中东地区的这联赛都非常的昌盛，大家都很愿意看，因为他可以花钱买很多著名的国际上的大牌球员来刺激球市、刺激球迷。但是你的第二级联赛、第三级联赛可能水准就比较差。 嗯、 我们中国足球在2001年10月7号冲出了亚洲，那时我们赢了阿曼，我还记得进球的是于根伟，天津的球员。 嗯， 但是我们就在10月7号前一天，10月6号，我们的中国足球的甲级联赛，就是我们的第二级联赛，还出现了大量的违规的事件，踢假球，往自己球门里踢。 嗯嗯嗯。 因为他发现那个我答应对方要赢，结果我们不小心进了一个，我就要让对方进一个，就往自己球门里踢，这样的事情都有。只不过被我们之前那个大家都进入世界杯的那种喜悦给冲淡了。而在那个之后，中国足球进入了将近10年的还账的期间，就是我们用大量的行政手段促使我们进了一次世界杯。但之后的10年，中国足球是一直倒退的，可以说是倒退的，不能说停滞的，可以说是倒退的。那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新的政策，不管是现在校园足球抓起来也好，还是要修多少个社区球场也好，其实不仅要把球迷请到看台上，我们还要把球迷请到球场上。 嗯。就从这个看球文化变成 踢 球文化， 对 对，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踢球， 嗯，对， 就是让踢球和念书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不是说我踢球就放弃学业了，我学习就放弃踢球了， 嗯， 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足球人口多，足球人口多了，天才就出现， 嗯， 一个国家的只要你出了一个 C 罗，出了一个梅西，你这个国家的水平会非常完整，非常的明显的一个提升，那这个是我认为的足球文化， 嗯。好嘞，谢谢，谢谢马军哈，谢谢马军的连线，马军再见啊，拜拜， 拜拜，再见，拜拜， 好。好，这个他其实讲的跟春雨刚开场的时候讲的问题也很像，跟那个刘建宏讲的也很像， 对， 就是非常实际的，你愿不愿意去干这个事儿？ 嗯， 你可能就有的时候吧，我们说足球，你当然是出自于自己内心一种原始的冲动和热爱，是吧？可是你当想把它职业化的时候，你可能考虑的就不仅仅是热爱了。 对，其实我见到过这样的家长，就是我以前在重庆的时候，那时候三星不是做广告，他请了英国的几个足球俱乐部在中国做了一个比赛，就是给青少年做一个训练营，他选拔优秀的青少年去英国学习足球。那时候我就见到有很多家长可以说是不远万里来到重庆，然后就因为自己的孩子他在足球这方面，第一他热爱，第二他有天赋，他就非常希望，因为他觉得其实在国内的这个足校他学肯定是不如在国外学，所以他就非常希望孩子能有机会去国外学。其实对于现在的很多家长来说，他们不是不愿意给孩子做这个投入，但是他们找不到一种优质的足球的教育资源，他们可能只能借助于这种万里挑一的，可能挑上我的孩子，我就可以把他送到国外去学了。但是你在国内，你真的把这个足校建起来，好，一方面我们说，就说这个素质教育的问题我们不提，就说家长愿不愿意送孩子来我们不提，那你真正能把孩子教好吗？你的这种教育的水平和国外为什么有这么大差距呢？是不是我们从这个教育的理念和体系上就应该去改变？ 就是一个所谓的足球哲学的问题，可能他们就是说，你看有的打法它是什么打技术是吧？像南美这些，有的它就是拼身体技能。但是中国呢，你看从他选教练的那个规律， 外教， 对，他一会儿你看荷兰拿了冠军，我就找一荷兰人；你巴西拿了，我找一巴西；哪拿了，我又找一谁。所以他整个的好像自己没有一套风格，所以这可能他就是一个 个所谓的基因和文化哲学的问题，不是我们自己产生出来的。这当然学人家也没问题，但是学吧，你得想明白学，别今年学这个，明年学那个，最后学谁都不想。 其实，中国刚建国的时候是送过中国的足球运动员去欧洲学习的。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转折，就是说中国的足球从盛转衰，是当时，好像是踢要进世界杯吧，就差一点就能进了世界杯。自那之后，中国足球就由盛转衰，再加上之后文革的十年，中国足球运动是整个都停了，所以中间产生了一个断代。然后到后来中国足球再来，从79年开始改革开放以后，足球也要这个跟体制化脱离，那时候开始了中超甲 A 甲 B 的联赛，后来变成了中超和中国足球甲级联赛嘛。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市场化的冲击又让中国足球走进了什么吹黑哨啊、踢假球这么一种大家用足球来赚钱和这种用足球来通过非法的途径赚钱的这么一个路数。所以其实中国足球可以说跟中国的政治发展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啊，尽管把它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但是你想它每一步的发展，你就刚才马军讲的一样，它跟你社会大环境是脱不开。 对， 就可能你整个大环境，比如说你大环境你搞腐败，你很黑，哪你是不是这个中超里面你得也好好的再反反腐， 党委要管好。 对啊，你那个教育的，你到底是用一套什么样的思想去教育孩子？你看是不是像刚才讲到的河南那学校，上面给一文件，我下面立刻就编教材，然后就按部就一初级、中级、高级就这么一个。看上去非常死板的这么一个教育方法，这些都是很细节的问题，但是细节问题就反映你整个的这个意识是怎么样。 对， 好，那不然我们再休息休息吧。等会儿呢还有一位老朋友赵先生，他呢也是出了名在咱们听众里面是一位非常非常资深的球迷，那等会儿从他的角度也来听听看他是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三 D 化新闻我们稍后再继续。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下面呢我们跟好久没见的赵先生来聊聊。赵先生好。 哎，你好。 好，这个是你最擅长的话题了，来说说对这份改革的看法。 因为是这样的话，09年的时候中国足球是最惨的那一年，虽然那年08奥运会咱拿了第一，结果咱这国奥足球结果连小组出线都没有。最可怕的是呢，那时候呢就是咱们中超都裸奔了，也没人赞助了，球场也没人看了，是吧？在那种情况下呢，完了出现了开始这个反腐。反腐时候呢，我们这些球迷，全国各地球迷就联名给罗延东写了封信。 给谁写了封信？ 喂，给罗延东写了封信，国务院。 给刘延东写了封信，国务委员是吧？ 对啊，他因为管这个问题嘛，当时我们就提出来，足球得要那个搞产业。是吧？完了要整治假球黑哨，是吧？当然了，我们写完了也没人理我们。但是呢，没想到呢，这时隔就这么几年，不但国务院管足球了，这次好像是中央什么改革什么领导小组，是不是讨论 国家战略？习大的拍板。 对啊，而且超过了这国务院那种。因为什么当时我们认为要国务院管这事儿呢？因为你足球这东西，有场地啊，什么好多东西得协调的。国家体育总局他没法管，是吧？必须得超过这么一个层次，是吧？但是问题可笑的事儿也来了，是吧？这国家战略，什么是他的国家战略？这些呢，我不知道你前面请了一些什么嘉宾， 请了刘建宏， 是吧？ 刘建宏和那个马军也是一个记者，但是非常喜欢足球。 但是呢，我就说呀，反正起码那天我看央视里，在探讨这件事儿的时候，就请了一些运动员、专家，所谓他们圈里的人，是吧？就是说，给人感觉呢，就是说在说这件事儿的时候呢，让人有这种感觉，好像领导人喜欢了，所以这回中国足球就有希望了，是吧？就有一种拍马屁的嫌疑，是吧？实际上呢，国家什么战略？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到了今天这时候，经济是一种转型。现在都知道中国市场内需不足，是吧？ 所以呢，弄把足球作为一种游戏列出来是吧？这就相当于一个游戏，所以呢，把相当于一种产业咱们来再搞是吧？这呢，你就能理解了。但是我们更多的强调什么什么强国梦什么的，什么中国梦。那我就反问了，美国人他们踢足球吗？美国足球也不咋地，结果那你说人家是不是强国梦是吧？只不过说呢，在我们中国足球这种产业比较大，老百姓喜欢的人比较多，所以呢我们适合玩这个足球是吧？所以我把足球搭成一种体育平台，在这个平台下我们可以很多消费是吧？ 嗯嗯。 另外呢，我们玩校园足球是什么目的？真不像那拍马屁的说我们有什么说中国可能存着有7000个梅西是吧？真不是，中国为搞青少年校园足球，就是为了让孩子身心健康，有球踢，有一种快乐，别天天在这玩游戏，对吧？ 嗯， 让为孩子是为了强身体魄，是为了一种锻炼身体。要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坚信所有的家长都特高兴让孩子去踢球去，也不愿意让他玩游戏，尤其是男孩子，对吧？ 嗯， 就挺简单的一个道理，非得说搞校园足球是为了发掘我们的人才。发什么人才？其实说难听点话，你校园足球的目的还有一个，就是发动点球迷也行。大了以后，是吧？能看球去了，顶多是凑点球迷数，这也算是一个贡献，对吧？ 嗯。 中国这个市场有多大嘛？是吧？就是说太可怕了。昨天晚上，北京，就说北京碰到踢足球是吧？完一边是的亚冠，一边是的 CBA 联赛。把北我在外地，北京那个车全给堵了，东西边两边， 嗯， 一边是小20000五棵松，一边是小50000人看那什么。前两天广东也是这边，广东和北京 CBA 半决赛在东莞那大馆打，那边是亚冠恒大，这球迷的高兴，这人这场面对吧？去年我北京和济南一场中超，2000人去客场，把这高铁啊这。那2000票彻底给包了是吧？ 嗯， 所以呢，我就说什么，如果这个市场做起来了以后，咱们这市场做起来以后，包括媒体、新闻、互联网，什么旅游，包括门口那个卖摆摊的那些，包括搞清洁工的，大家都在跟这游戏挣钱，从小到大是吧？你说这火不火？而且呢，为什么足球在中国能火？它很大原因还有一个，现在球场上我从来不去是吧？足球场为什么？都是80后90后是吧？你都不好意思了都。 你为什么？ 啊，对，我就给你解释这个为什么。嗯、因为就是举北京举例吧，在北京、很多北漂年轻人生活压力太大了是吧？他们需要有一个场合去大家聚聚，而且年轻人都有一个毛病，都愿意啊生活好了以后啊有机会大家聚在一块闹闹喊喊。只有足球场可以提供这个条件，因为中国是不允许游行的，是吧？所以呢，年轻人 记住， 所以年轻人去80后90后聚的足球场上，什么房奴啊、房贷啊、什么那些家的生活压力啊、什么女朋友、什么都见鬼去了，是吧？他们那种对那个国安那种欢呼啊，就跟当年我们小时候见到毛主席那样一个感觉，是吧？只不过虽然性质不同吧，但是这种心情一样，是吧？是吧？所以有时候全场子一看都是绿红卫兵，是吧？大家都 这个联想真是够赵先生特色的。 不，我说的是实话，你要到国安主场看，就是这种感觉，是吧？所以不光是北京，据我所知，全国各地所有的地方，是吧？就是那球场上基本都是80后90后，是吧？你想想，让他们关心足球对社会稳定多好，发泄出来都比关心物价强吧，是吧？ 哎，主要是看那个战略，现在他出来那方案嘛，不是好多条嘛，几十条，就觉得吧，你看中国他确实是看球的人多，咱有那个看球文化，但是刚才前面嘉宾也讲到，说能不能把这看球文化 变成踢球文化， 对，把它变成踢球文化，就说你火还不行，还得好，就如果说推弄一个目标有用， 但是我就踢球文化，我在北京太知道，现在白领踢球的人特别多，是吧？ 嗯。 就已经形成了，是吧？只不过就是说，球场有人要收费，这个地方有人少，而且人家校园足球不就是说咱听的话，不就是踢球的文化吗？你一代一代来啊，经过这几代的熏陶，到他们那代还得了，是吧？ 嗯。 只不过呢，我比较担心什么？就是咱们这次这改革这个哈，这东西比较模糊，是吧？是吧？政体它能不能分家，是吧？ 对吧？ 嗯嗯嗯， 就说足协，我原来开个玩笑，老说说中国人不能给他民主，后来我就开玩笑，我说我没要那个民主，我就让我们球迷能选个足协主席就行。就我这是话什么意思？就是说，能不能真正做到这个足协主席是真为老百姓服务是吧？为球迷服务是吧？ 嗯嗯。 另外呢，中国有一个特别大的有趣的现象，就国有企业砸钱在玩足球这事儿是吧？我今天呢尽量说点就是报纸不登的东西给大家是吧？就是让就有些困惑的事儿给大家说了。以前我特别烦这国有企业拿钱砸足球是吧？现在我就不认为了，因为我不管觉得什么，确实这是我们中国多特色。你想，国外哪那么多国有企业？不就我们中国有吗？是吧？是吧？ 嗯。 所以我们一个晚上，我用了10年的时间把我们房地产搞起来了，把我们的中国移动这都搞起来了。所以我就说，国有企业拿钱出来拿点钱，让大家乐呵呵乐呵，让无数人去挣钱也无所谓。反正这钱也是国有的，是吧？另外呢，我这种个人观点，我觉得有这个钱呢，干这事儿也比造航母强，是吧？能使那个行，这我个人观点啊。 关键是、关键问题在哪儿吧？就是说国家也重视了，然后国有企业它也继续投钱了，就是两方面都这么投入力气之后呢，它真的能不能把那个球水平、踢球的水平给它弄上去？ 哎，你这个我就觉得。就咱就说点实话，这是你问的一个不是球迷的问题， 对对，我确实不是球迷，我是球盲。 对啊，因为为什么？这我妈也就我爸特别问，你想想，我们花砸了那么多去钱去吧，一个假币的运动员都能将来挣钱都比你们都多多的话，是吧？那得无数人去踢球去。另外呢，最主要的是什么？那么多优秀的运动员，全世界那么多队员都到中国来踢球来了。跟着你一块儿踢，你说你的足球水平能没提高吗？为什么这回亚洲杯中国队还踢得不错？就是这几年扫毒假打黑了以后，中国运动员是真刀真枪了，所以有了提高，而且最主要的是心理素质有了提高，是吧？ 嗯嗯。 所以你说的这不是问题，如果这么踏踏实实的搞下去，中国足球 肯定能 冲出亚洲， 就说根本就不用弄什么国家战略， 是吧？但是冲出亚洲不是我们的目的。 嗯， 我们要把我们的联赛弄成好，市场盘子大，让世界优秀的运动员到我们这儿踢球。那你想想，我们观众多牛啊！我们才是真，这才是真正的为国争光，是吧？ 嗯嗯。 还有一个，我给你举个特简单的例子：94、95是不是那个中国足球？你知道那时候也特火、啊，94年、94、95年是吧？刚搞的时候。 嗯。 喂。 啊，能听见。 那后，对，后来为什么就不火了呢？就是94年、95年那时候火了一阵儿，是吧？就是因为什么？就举个例子吧，你作为我球迷，总觉得这球队就是我的自己的孩子，是吧？我的孩子呢叫什么？叫国安。你的孩子叫什么？叫全兴。咱们去看什么去了？看这俩孩子踢球去了。谁不希望咱自己的孩子赢，是吧？ 嗯。 完了，我为了让我孩子赢，是不是我得引进外援，让我孩子变成洋种，踢得更狠，是吧？ 嗯。 所以俩人踢得更狠，我们的球队赢了就是牛逼，你们球队赢了就是雄起，是吧？现在呢，后来为什么就说大家不玩了呢？就是因为什么假球黑哨没人管，不真踢了，是吧？ 嗯。 而且足协呢出了什么12分钟跑啊，限制外援上场时间等等等等，是吧？那比赛不精彩了，又都是假球，你说观众谁爱看？家长谁还敢让孩子踢球？ 嗯， 对吧？ 嗯， 那时候就片面的什么冲出亚洲这事儿特无聊，是吧？ 嗯， 而且呢，所以你听完我这么说完了以后，你觉得中国足球上去是不是挺容易的这一件事？ 对呀、我是觉得好像没什么必要弄这个国家战略。 有一天连你也以后看一场球了，那就说明中国这个足球的市场就更大了，是吧？ 嗯，好嘞，行，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哈，就先说到这儿。张晓生，谢谢你。 谢谢啊。 好嘞，拜拜。 啊，嗯，再见。 你能总结总结赵先生的中心意思吗？ 我觉得赵先生中心意思就是说，其实中国足球只要把球员的待遇提上去了，足球慢慢就会好的。 现在待遇已经很高了呀。 对，但是还不够高。 它是一盘大生意嘛，不是？ 对对，但所以说现在为什么要改革足球？就是中国的经济要发展内需，所以足球产业呢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产业。我们要把它改革了之后，提升内需，发展经济。我觉得这是他的 哪儿跟哪儿啊？我觉得吧，就我综合他过去的一个主要论点，他是觉得你按规矩来， 你就可以，因为而且 这是后半段的论述， 就是你前面你是有钱，那后半段呢，你得有规矩，那你把人给吸引过，老百姓也爱看，那看的也乐呵，那踢的人也乐乐呵呵的，那不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快乐的这个事业，那自然投入人更多了嘛。那你再发挥联想，投入的人参加的人多了，那自然天才他可能也就容易涌现哈。 对， 以后 再加上提高物质奖励，那天才就更愿意出来了。 好嘞，那就是今天的三立化新闻了，谢谢大家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